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床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呢个缅甸大地震咧，就累及万谷咧，系一栋中铁十局啊，承包啱啱封顶，但系未曾完全咧系完工嘅大厦咧，突然粉碎性同埋爆炸式嘅倒塌咧，就举世瞩目。咁啊，亦都系啦，震动到整个泰国嘅政府啦。咁啊，泰國今次咧，即係既然佢係深度啊，係同中國一帶一路合作，咁所以咧，亦都咧朝野嚟講咧，紛紛咧會提出呢個追究啊，呢個咧就好難避免噶啦。咁而家咧就泰國方面啊，一啲工程嘅專家咧就經過初步嘅調查，果然嘅説法咧就真係好嘢。環球時報前主筆胡錫進咧喺三日前佢已經有一個微信，佢話咧。呢、这個中鐵十局啊，呢棟樓啊，八成嘅質量都係有問題嘅。咁啊，呢篇嘢咧，短短咧係登咗出嚟，喺嗰個網度發布咧，跟住即刻落架。佢話八成嘅質量咧都有問題，好似呢個説法咧，近日啊最新咧係獲得泰國嘅工程專家證實喎。個內情係點咧，鮑生？ 係我喺網絡上邊睇到咧，有關報導咧喺泰國嘅類似一個東張西望式嘅新聞部爆料節目咧，裏邊男女嘅主持人咧就去引述一位泰國嘅工程師，主動咧就向電視台或者呢個傳媒咧就報導佢自己身為工程師嘅時候，佢睇到一啲災難現場鋼筋嘅圖片咧，佢就指出嗰個問題所在，因為佢曾經咧參與興建呢個泰國地鐵嘅工作，咁佢話採用嘅鋼筋咧。里面其中咧就有种钢筋咧系有个 T 字嘅符号嘅，咁我唔讲啲技术嘅细节啦，讲啲人话啦，就呢种 T 字嘅钢筋咧，佢系唔适宜咧攞嚟兴建高楼大厦，点解呢？因为呢只 T 字嘅钢筋咧系用冷水浇灌嘅方式嚟冷却嘅，即系话铸造嘅时候咧，为咗悭时间同悭钱咧，就用水咧将佢加速冷却，而一般咧冇 T 字啊。嘅鋼筋咧，又有另外 EF 嘅字嘅鋼筋咧，就係、是、用一啲正常嘅自然冷卻方法，咁所以依種鋼筋嘅成本就會高啲。嗱，佢見到災難現場咧採集嘅樣本裏邊咧 ，close up 大家睇睇啦，就有 T 字嘅依啲鋼筋。咁依啲 T 字嘅鋼筋冷水澆灌加快冷卻有咩問題咧？嗱，如果興建地鐵之類咧，佢話都可以接受，因為咧佢直向嘅拉力咧個係堅硬嘅。但是横向的拉力呢它就会很容易断裂和脆，所以它不适宜兴建在高楼，因为高楼如果有大风啊、打风啊、地震的时候呢，你都知道高楼是会向左右摇摆的嘛。那这个横向的拉力呢就不适宜呢采用这只叫有 T 字标记的钢筋的。但是灾难现场采集的样本大量这种 T 字的钢筋。所以他认为呢可能是承建商呢为了悭成本呢就用了这种冷水浇灌的钢筋。而且他还有一些发现，他发现采集的钢筋有新旧的样子，就是说呢有些是很粗新的钢筋，但隔离呢有些旧钢筋。那他很奇怪了、一座大楼为什么会有新旧的钢筋呢？他不是起了很久的，又不是呢加建的。那是不是呢里面有部分的钢筋呢是二手货呢，或者是旧钢筋当新钢筋用呢？咁呢个又唔知啦。第三点呢就更加仔细，呢位工程人员指出呢，佢话原来钢筋同钢筋之间有一个叫钢筋勾嘅，我用一个字眼啦。系咩呢？即系将啲钢筋呢将佢扭埋一起。咁佢见到呢嗰个灾难现场啦，大家睇到左边呢圈住嗰个部分。呢个钢筋勾呢佢只系90度嘅啫。就冇呢完全将佢呢屈入去，即係好似我哋整扭鐵線咁樣，要扭埋佢嘅。咁如果根據佢哋工程嘅施工標準咧，應該係向內咧135度咁樣去勾落去嘅，咁先至能夠扎實。咁但係佢見到呢個災難現場嘅鋼筋嘅碎片咧，就見到呢條鋼筋勾咧，只不過係90度嘅。咁係咪施工嘅時候咧，爭咗45度冇壓落去或者冇扭入去咧？呢、这個工程係咪為咗慳時間或者趕工咧？呢部分嘅施工咧就唔合規格啦。 咁呢位工程师提出咗三点嘅问题，哇，令到呢泰国嘅传媒大为震动，而且泰国嘅工业部长亦都去到现场咧，虽然不点名，亦都冇明确指出啦，中国嘅制造嘅钢筋系有问题，但系根据呢个泰国嘅传媒嘅报道同埋列表咧，已经列出咧大部分嘅钢筋咧都系来自依间 A 嘅中国公司，佢冇讲到个名，而 B 咧就是一间中印合作嘅公司，咁另外咧就系 C 咧就系来自一间印度嘅公司，啊，第二间系中泰人合作公司，啊，第三间就印度嘅公司，咁啊，所以咧其实今次咧应该都已经差唔多事实嘅大半咧都已经大家会知道，不过当然我以上嘅内容咧，你哋唔会喺香港好多嘅传媒里边见到，因为而家你哋一窝蜂见到嘅就系讲紧中国同埋香港嘅救援队点样喺缅甸咧救咗人出嚟。好开心，皆大欢喜，但是淹没咗喺呢个泰国大楼嗰几十人呢，就你唔会喺呢啲中国新闻啊、香港新闻里面见到，亦都唔会再提中铁十局呢四个字咯，陶生。 所以呢即係个通识啊，係咪同埋咩社会公民啊呢啲呢係多方位嘅。唔係话淨係去到梅州啊北上交流，然后夜晚黑呢贪图刺激呢整个摩托车走去酒吧嘅雪实地考察。了解中国又好，了解世界又好，你刚才讲这个是刚才的力学的理论呢，亦都可以研究一下这单冧楼。即是说你刚才讲的用冷水挑罐的钢材打横，譬如拿来铺铁轨这些风险低的就得，是吧？但是打洞成支粗大很多，用来支撑一栋呢是四五十层高的大厦呢，好像香烛这样呢就危险，是不是？估计是吧？所以咧就变咗咧，呢个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咧，真系物理学嘅常识啦。咁而家一战成名咧，呢个中铁十局咧，亦都系名震啦。呢个国际至少系东南亚先。呢个中铁十局系咩嘅单位咧？系以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为主业嘅中国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嗱，呢个唔净止咧，就系起咗呢栋嘢嘅。佢嘅代表作同埋佢业务咧，系遍及拉丁美洲、非洲、南亚，而泰国咧系其中嘅重点啊。咁咧呢个中铁十局咧，佢咧就已经喺大陆咧系先后参与咧京九铁路、青藏铁路。嗱，睇住啊，青藏铁路咧系建嗰啲横越嗰啲高原啊，京沪高铁、沪杭高铁等百几条大陆国家大型铁路工程建设，并且承建济南、青岛、徐州、烟台等新车站和铁路枢纽工程。这个中铁十局亦先后参与济南、青岛、北京、上海等百余条高速公路建设，建成高速公路是总长1500几公里，建在大陆各类的大桥就一达到1000几座。另外中铁十局仲参与广州、深圳、成都、大连、武汉、福州、长春、西安、贵阳等多个城市的地铁同埋轻轨的交通项目，完成成个大陆国内多地咧系千余项高层的建筑、大型厂房、环保水务等工程，公共工程咧嗰个建筑经验系远远超过咧系起摩天大厦同埋高楼，遍布咧啊呢个铁路同埋咧。是起厂，所以咧佢有综合嘅经验嚟嘅，呢间嘢唔系嘢少嘅。今年二月咧，中铁十局咧系参与中国嘅一带一路咧，去到阿根廷啊，一个叫马里亚纳嘅盐湖工厂，佢亦都系嚟承包。呢个工厂系中国同埋阿根廷两国矿业能源啊合作嘅一件咧，又系名片，系嘛，系一个象征性嘅亮点。近年咧，中铁十局咧喺全世界嘅重点项目包括秘鲁一间叫安蒂普拉诺医院，呢间医院咧系有190张病床、5个手术室，一日接纳咧2000名病患，预计咧系今年咧系建成交付。目前咧呢个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成。嗱，秘鲁嗰度会唔会即刻见到曼谷冧楼啊？去 check 一 check 呢间医院到底会唔会冧啊？好啦，秘鲁最近啊。是中国一带一路啊，是一个最新的成就，就是前海港，不是那个广东的前海啊，是金钱的前海船的海啊，一条呢近2公里的隧道 啊，同埋咧，周圍嘅差唔多5公里嘅交流道咧，亦都由中鐵十局咧係承建。另外，東非肯亞嚇、肯亞國防部咧，亦都幫襯東鐵十局咧，係承建佢嘅叫國防部嘅總部。嗱，呢啲唔使講啦，一起到出嚟咧，好威噶啦！啊，面積咧係有成12萬啊，係平方米啊，同埋咧嗰啲咁嘅加埋住宅項目。在智利、白俄罗斯、委内瑞拉、苏丹、乌干达、斯里兰卡等，中铁十局咧亦都有咧工程同埋采矿投资开发等项目。而泰国啊，曼谷呢栋代表作咧，只不过佢系中铁十局近年重点经营嘅其中一个 project 啊。咁咧唔止喺曼谷，喺布吉岛，仲有咧布吉嘅皇家大学嘅宿舍楼。另外仲有咧，中泰鐵路一期啊嘅土木工程啊，全部咧係由中鐵十局咧係承建嘅。嗱，呢個咧全世界嘅經驗唔係話咧單單一間啊係咁簡單，一煲咁簡單係嘛？咁咧到底啊呢啲你喺呢個曼谷嗰度起棟樓點解會咁咧係嘛？嗱呢個喺其他嘅嗰啲，譬如話混凝土啊。鋼筋啊，呢啲品質同埋結構啊，係咪應該有起碼嘅專業保證先？係嘛嚇？咁咧就如果你係用呢只係好似呢個辦曼谷係用咗所謂嘅無梁樓板，呢啲土木工程師就知啦，叫做 flat slab。呢個無梁樓板咧係一種咧建造嘅一種方式，就啲地板咧直接放喺條柱嗰度，而唔用橫梁，係嘛？唔用橫梁咧就越高咧，佢嗰、那個。那个风险咧系越大，所以除非咧就唔好咧打10级台风，唔好有地震，否则冧起上嚟咧系好劲嘅。嗱，呢个中铁十局咧系一间咁主要嘅全球性嘅中国嘅土木工程啊，一个咧国营嘅一个企业。喂，睇嚟咧，如果泰国政府要追究咧，中国高层啊，包括习近平咧，应该将呢个中铁十局啊。呢啲咩党委书记啊、局长啊，咪揾个中纪委入去查一查咯，偷工减料啊？点解你嗰啲钢筋有新有旧两样捞埋咯？系嘛？呢啲咁嘅一带一路啊，啲项目使咗几多十亿、几多百亿咯？咪就系好似而家 Donald Trump 用马斯克啊，咪逐个政府部门去起底同埋查数一样啫嘛？系咪先？啊嗱，啲国企就系咁麻烦噶啦嘛，佢而家用国营经济为主体啊嘛。吓、那个咧就系打工仔嚟噶嘛，系公务员啦、啊，党委书记啊嘛，你计件嘢都数以10亿美元计啊，中间有冇回扣同埋有冇游水咧？呢对任何人都系好大嘅诱惑。嗱，唔好讲啊，3年前啊，呢、這个所谓新冠状疫苗啊，科兴啊，咪讲到啊，全国全世界数一数二嘅新冠状疫苗之父嘅发明人，中国生物前董事长杨晓明。2024年4月通报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未经证实的消息就竟然话咧系被判死刑。嗱，呢个咧就非常常知咧系匪夷所思。呢个未经证实，到底乜嘢系被判死刑咧？系嘛？呢啲咧就呢啲大陆嘅谣言满天飞，但系佢咧到底衰乜嘢咧？仲有呢个基因剪辑啊，呢个生化学家叫做何建辉，记唔记得啊？曾经嚟中国香港大学嗰度咧讲学，结果咧就令到咧在场嘅欧美啊、欧洲西方嘅好多生化学家咧引起公愤，话呢个基因剪辑咧系涉及咧呢个对于伦理底线嘅践踏。后来中国方面咧将呢个何建辉据说啊喺呢个来自南方学院啊嘅呢个学者咧系判入狱，而家佢出翻嚟吓照样做啊。并且咧，嗰啲项目咧系得到外国，好似话南非嗰方面嘅合作。嗱，将来又会唔会当翻个专才啊，系输入翻香港咧？呢个尚未可知。所以呢个咧就折射到中国而家整个经济同埋政治个结构嘅问题，就系呢啲大型个国企，你上边啊，习近平又好，政治局常委嗰7个人咧，系冇办法咧系详细监管嘅，钱咧你就识批。佢伸手嚟问你话佢1000亿人民币发展自己嘅晶片，呢个咧4年前已经咁讲啦，话不要被美国卡脖子嘛，即系唔好俾佢链住条颈啊。 咁最少批过两次，共1000亿嘅啲经费去咗边咧？晶片啊，有啲乜嘢实质嘅飞跃同埋成就咧？吓，中间1000亿嗰度是否物有所值咧？你咪要学阿马斯克咁啊查数咯，系嘛？所以你而家你话中铁啊，中铁十局咧，而家你喺全世界咁多张名片，又秘鲁又阿根廷啊，泰国布吉嗰度会唔会整到全线啊？系会出问题咧？如果你系美国嘅一啲跨国嘅私人企业咧，我谂即刻个股票跌到唔清唔楚，兼咧申请破产，同埋兼俾人告。嗱，而家就系泰国政府而家查落去，根据呢啲工程专家嘅意见，会唔会向中铁十局提出诉讼？民事又好，刑事又好，因为里面死咗好多人，系咧泰国嘅嗰啲基层嘅建筑工人。呢、這个咧，如果你提出诉讼嘅话，呢、這个到底系法治嘅问题，定系政治嘅问题？系咪？好啊，而家英国、美国嗰啲传媒啊，会唔会啊系挑拨同埋教唆你咧，系向中铁十局后边嘅中国政府咧系提出诉讼？嗱，如果系嘅话，嗱呢啲咪又系国际政治问题咯，系咪啊？啊，法治同埋破政治啦，其他嗰啲嘅工程会唔会咧系纷纷落马？嗱，呢个山东省咧，你唔好话咩，系原来咧系专门啊喺呢方面嚟讲咧系系一个专家嚟嘅，系嘛？就是、高铁十局咧，佢喺呢个山东济南啊嘛，系嘛？另外咧就啊呢、這个高铁十局啊喺呢个山东咧有一间叫山东高速，山东高速同埋呢个高铁十局有乜嘢嘅直接关系咧？我而家就唔知道，知但系咧你睇下山东高速犀利啊！今年啊就3月20日啊，佢嗰个集团嘅党委书记亲自带领个代表团去欧洲嘅黑山、匈牙利同埋捷克出席一个咧叫做援助黑山塔拉河大桥维修项目啊嘅开幕，同埋欧亚班列公司啊匈牙利分公司揭幕。嗱，你睇睇黑山咧系地势险要，咁有一条咧好古老嘅啊呢条大桥叫做塔拉河大桥，咁咧唔系话中国建嘅啊，就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是落成，是用钢筋混凝土和空腹立的拱桥的结构，双跨双立式的桥梁结构横跨这条在黑山共和国叫塔拉河，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选位，现在呢黑山共和国就邀请山东高速就去做维修，你就要呢等等这些钢筋啊用啲乜嘢嘅水泥啊，嗰、那个结构啊等等啊吓嗱，呢、這个咧你睇下，只不过系上个礼拜嘅事，又系咧系威系势咧系主持呢个启动式。你睇下个地势啊，两边啊嗰个山丘中间一个峡谷啊，各位如果有呢个影像版咧去睇睇，你睇睇呢个叫中铁十局啊，嗰、那个曼谷嗰度冧一冧，你唯有保你大啦。黑山共和国就唔系地震大嘅。而且不是他由平地那里由零开始起，他是维修啫，希望他那些钢筋啊吓就是条条咧是合格啦，系嘛，同埋维修嗰个技术啊吓可以合乎啊欧盟标准啊，但是黑山共和国未曾入欧盟，所以欧盟应唔应该派专家到场啊系去检视咧？啊呢、這个咧山东高速咧嗰啲援助项目，除咗黑山，仲包括匈牙利同埋捷克。匈牙利同埋捷克咪就系欧盟嘅会员国咯，系咪啊？嗱，呢啲咧就一路咧都未停手噶。啊，佢而家咧喺山东高速啊，帮匈牙利咧系发展呢啲高速公路。嗱，呢啲国家全部都系咁嘅，你有中国免费怼呢啲嘢过嚟，唔使钱啊，分分钟仲有免息贷款啊，然后咧有工程人员，咁啊 ，why not 你做慈善啊嘛，系嘛？咁但系跟住之后有咩风险咧？好耐之后嘅事啊，你记唔记得旧年啊？呢、這个塞尔维亚嗰度系咪有个 系咪、哦、 有个、 啊、 有一个有一个车站个棚顶？ 有个火车站个屋顶就冧咗15个， 冧咗落嚟。 呢、這个亦都系同大陆国企合作嘅一带一路基建嚟嘅呢单嘢 系咯，咪就系咯嗱，呢啲嘢咧好多时咧就系要过得一年半载或者三几年之后先知嗰阵时咪。 冇人负责噶啦，或者你揾嗰个党委书记啊、贪腐啊、中纪委咪拉一个半个咯。但系你成个中国嘅一带一路嘅全球战略，同埋以国企为主体嘅经济结构系唔会改变噶啦，系嘛？ 嗱，今次咧令人尴尬同埋咧目瞪口呆嘅事，系因为今次嘅呢个中铁十局承建嘅呢个审计大楼咧，佢哋视为标杆工程。但系对比翻咧，如果大家去过曼谷咧，都会见过一座烂尾楼、白晒晒嗰座49层高嘅，叫做沙吞独特塔，荒废咗几廿年噶啦呢层楼。咁啊，以前我哋十几廿年前去曼谷都见到，但系今次咧竟然屹立不倒啊！即系人哋高过你，高你19层，就仲要30几年之前起嘅，咁都冇事，你就30层啊，矮人哋咁多，跟住就一下就冧晒。咁今次咧，依種咁嘅冧法咧，更加係即係令到好多從事工程界嘅人咧都知道，一定係嗰個結構嘅問題啊，設計圖咧都未必係有問題所在。咁同埋咧，工業部長啊，泰國嘅親身去到現場之後咧，其實佢都欲言又止啊。佢記者問佢同呢個係咪偷工減料啊，裏面嘅鋼材有問題咧，佢都話歡迎啲記者同佢一齊咧。去到嗰個化驗所裏面咧，係完全透明地啊！佢哋唔會造假，亦都冇咧任何人咧可以偷天換日啊！所以其實佢好有信心。佢話咧，至於嗰個材料嘅問題咧，唔需要我講，你哋自己都可以睇到噶啦，睇到佢嗰個來源喺邊度。咁所以今次咧，其實咧，泰國人係好純良嘅，泰國人咧亦都好善良，即係唔會咧，即係好似啲戰狼式咁樣咧咆哮。但係你唔好恰佢。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咧，佢哋几十个工人咧仲扎喺瓦砾下边，里边咧生死未卜，过咗黄金72小时。咁你哋咧中铁十局到而家，我未见过有任何嘅高层人员或者项目经理出到嚟回应记者嘅问题。欧美嘅传媒揾唔到中铁十局回应或者发言人，而甚至咧你出到嚟咧一啲慰问啊、致歉嘅态度同说话咧都冇。其实你是犯众怒的，泰国现在上上下下包括总理去到个工业部长再去到下面普通的工人呢，其实都心知肚明这件是一件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今次有泰国的工程师挺身而出，指出那些钢筋的问题还有施工那种喇西啊马虎呢，其实已经上了泰国的电视台，所有泰国人都看得到的了。咁跟住隨住嗰個調查報告出嚟咧，我相信好快就水落石出啦，胡生。 啊，中間會唔會是有人神秘死亡就唔知啦，係嘛？咁而家咧西方咧就好多反 Donald Trump 嘅輿論就話，而家 Donald Trump 咧 cut 曬海外嘅援助，呢、這個會唔會咧成個空間由中國去填補，變咗中國去領導世界咧？我可以咁講，有中鐵十局呢啲災難啊，嗰、那個態度咧。中国是冇可能代替到美国同埋欧洲填补世界嘅真空嘅。 其实除咗陶先生你讲咧，喺旧年11月塞尔维亚火车站冧屋顶嘅意外导致15个人死亡之外咧，其实仲有咧，根据华尔街嘅外媒报道咧，近年呢啲一带一路嘅建设里边咧，有好多嘅意外啊风波咧出现，譬如话。中国水利的水电建设集团为南美洲厄瓜多尔兴建的水力发电厂已经呢出现了几千条裂缝，即是在大坝上面。当然现在就未去到一个灾难性的情况，但是你想想一个水力发电厂在个混凝土上面出现了几千条裂缝呢，不要说大啊，小你都怕啦。那还有非洲乌干达的水力发电厂又是水力发电厂啊。在2019年运作以来呢，成日出现了故障。安哥拉的政府呢同埋里面呢都抱怨啊这个水力发电厂的问题。而且另外中国中信集团承建的安哥拉首都附近的住宅完工了10年之后，亦都被这些住户呢抱怨那些墙壁啊天花板呢出现质量问题。这些种种啊，还有非洲一些经营的矿场亦都发生了倒塌重金属液体外泄污染这些种种的问题，其实我们都应该要知道这些你援助其他非洲这些落后地区的国家的同时，是不是有些将货就价或者是偷工减料，是不是这些国家出了事就不需要